漫游嗨翻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今天前缀又响了很长的，好和大家好久没见，然后又是这个漫游观察员五号的张彤。 彤彤是五号吗？ 是五号，你上次给我排的呢，我以为我是四号，但是硬生生说你明明是五号，请注意自己的位置。 那看来张彤同学是非常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 对对对对对，我其实有一颗就是想火的心，我想当一号。 好，所以今天晚上你要好好表现，好吗？ 好好好好， 看你能不能在今天晚上实现你的晋升。 就看今晚了。 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982这个频率。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嗯，当然我们每期节目的音视频的回放呢，也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回看。 是的，那节目开始还是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优舞月山，欢迎悠悠。 欢迎悠悠。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我记得上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出现这个场上，是不是还是讨论那个南北方差异？ 差异，对对对。 有没有聊化妆吗？聊过吗？ 有啊， 聊过。 那天 有单独有 在 。对对对， 你是有多久没有见我了？感觉还是说你就是记忆力把我抹去了？ 因为我 主要是太少女了这个话题。 对，自动把我屏蔽了，只记得妆了。 我是记得可能少女心那天是不是更早？就是萌妹打造那些是更早一些，我记得上一期好像是 那一期应该还是 更早，上一期是南北差异。 对、 对， 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认真的讨论这个问题？ 对，就是证明咱们三个之间的友谊，就是说， 总是证明我们是非常有缘分的，对吗？ 对呀、 总是出现在一个谈话墙里，对吗？ 对呀、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聊些什么呢？ 那就大家聊点都开心的吧，对不对？咱们三个在一起也能一起玩的。我刚才说咱们三个在一起能干嘛？斗地主。 可 以啊， 就是我们俩都不太会。 我们俩都不太会， 我教你们。 悠悠， 就是其实说到这个游戏，上周五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个社交游戏，不知道小伙伴们还记不记得？那今天我们还要聊一种类型的游戏，跟社交游戏可能会有一点点关系，有一点点相似之处，它就是聚会游戏。 哇， 就比如说亲朋好友，大家聚在一块儿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比较无聊嘛，所以会找一些话题或者找一些游戏来玩，这个时候我们的聚会游戏就登场了。 是，在我印象中，聚会就是它是聚会游戏，是能特别一下子让大家就是一下活络起来的，一下热闹起来的一种游戏。 特别能炒热气氛的。 对对对，就是也能尽快的暴露智商的一个游戏。 所以你玩聚会游戏的时候都是暴露智商的时刻，对吗？ 是，我狼人杀一般都是第一轮被刀的，因为大家觉得我演技拙劣，觉得我就是哪一轮都像是被。就是抽到狼人的那个角色，但明明没有啊。 我有点能理解，虽然我不太会玩杀人游戏啊，但是我自己会感觉这个游戏不就是看大家的演技吗？ 对啊，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啥，是不是？ 可能是因为。张彤看起来会比较无辜、所以就冲你这种无辜劲儿，大家就会觉得你很可疑。 我是做做派的无辜。 你很可疑。 就是、无辜的人，大家难道不会放过他吗？ 一般这种人都会手刀、手验、手毒，所有的东西都会放在他的身上的。 是、 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没有什么，就凭直觉。 是啊。 那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留在最后呢？ 大概就是那种。要么就是很无辜，就真的良民，要不然就是 很会带节奏的这种，就是大家觉得留他在场上有用的， 对、 嗯，就可以活到最后一刻。 是的，是的。 我虽然说我也经常玩，但是呢，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没有待到最后一轮过，所以我不知道什么人会被留下。因为这个时候，我一般都是给大家啊，你喝不喝雪碧、喝不喝可乐之类的那个人。 这个、属于第一轮被淘汰之后就服务 大众 就变成服务员了。 对对对对对， 也挺好的，继续在你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对，我是后勤人员。嗯， 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也会分别从这个基于手机平台的聚会游戏和基于掌机或者主机平台的聚会游戏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最近或者说前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些这个热门的游戏，所以大家也要把自己的藏货，把自己这个非常喜欢的游戏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好不好？ 是的， 嗯，是的。那其实说到聚会游戏嘛，我不知道大家在聚会的时候，会玩点什么，就不一定说聚会游戏啊，就你们在聚会的时候，比较经常做的事情都有哪些？ 比较八卦。 其实要说比较八卦，其实要说真的是聚会游戏的话，王道的还是狼人杀，就刚刚说到了这个， 是的是的， 包括有一些什么，例如真心话大冒险啊，还有谁是卧底啊，就是这种游戏。我觉得现场的互动性都超级强， 是的，而且就是会有爆点， 对， 他会就是让大家觉得就是这个惊喜是不断的，而且不重复的那种。我觉得就是一在吃完啊、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些年轻人哈、我们在座的这些年轻人吃完喝完之后，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吃完喝完之后，大家就是一般我觉得在吃饭的过程中就会把一些八卦可能就聊了， 是的， 然后就吃完喝完， 女生的聚会才会比较， 男生也会关心啊，也会关心啊，当然会关心了。然后就是最后的时候可能会狼人杀居多。我觉得会多一些， 主要是狼人杀适合特别特别多的人在一起玩。 是， 比如说如果场上有十几个人，这样聊八卦的话就会很乱， 对， 每个人只要说一句话，这个场面就控制不住了。 对， 但如果是狼人杀呢，就会很有秩序，然后大家还都能带入进来， 其乐融融。 悠悠这一看就是经常参加聚会的， 对， 是 party queen 吗？ 并没有。不过我们有一个组织叫做北京狼人杀老爷们儿，北京老爷们儿狼人杀组。然后，对， 你是认真的吗？ 你是组长吗？ 我并不是组长，但是我是一把好手。 我以为你说我是那个爷们儿。 你爷们儿担当。 就是在老爷们儿狼人杀组织里面突然蹦出来一个萌妹子，感觉有点 就是 你们一定是就是打着爷们儿的旗号，其实里面都是萌妹，对吗？ 对对对，其实里面都是妹子了。 过分了。 这样掩人耳目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 那现在一般不是就是年轻的妹子们都是大叔大爷就不这么称呼自己、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越是那种年轻漂亮的妹子越会说叫我大哥， 对， 是不是？ 对，不服。 不，我群里的宝宝们都管我叫爸爸。 这么尊重吗？ 你们已经更高级了，就是加引号的爸爸。 是、 是。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哈，就是要跟大家聊聊聚会游戏嘛、所以也非常欢迎这个通过 FM98.2 收听我们节目、以及通过 B 站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把您经常玩的一些聚会游戏或者说游戏体验非常不错的一些游戏来通过弹幕分享给我们。同时呢，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6935657556693，欢迎大家进群交流。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3，我们进行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跟透大 优优优优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呢。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今天请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北斗企鹅工作室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悠舞月山，再次欢迎悠悠。 欢迎悠悠。 大家好。 那刚刚既然提到了狼人杀，那我们就先就着狼人杀来聊好不好？ 好啊， 就着热乎劲儿，赶紧再吵一吵。 真的是大街小巷基本上好多这个小伙伴都在投入狼人杀的大坑。 当然 有面杀， 杀的，有通过这个手机来这个这叫什么在线对战的。 对对对 对，是的。 就一个人也能玩，我觉得这其实挺神奇的，是个人类的突破了。 对啊，其实最早那个杀人游戏的时候，不就有那种就是语音杀？ 对， 就是大家可能在线上，然后通过一个软件， 是 每个人发表见解。 对， 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人就在吐槽说，经常被投出去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他的声音就像你什么什么。 是啊，对，不是说我看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说一群小学生说我们他们说为什么第一轮刀这个人，说一听他们的年龄跟咱们就是他是大叔，比咱们大好几轮，他跟咱们年龄不符，所以把他投出去吧。 所以这是成年人的悲哀 吗？对呀、啊，一群小学生玩的就是其乐融融。然后把我们这些已经比他们要年长一些的， 没有关系啊，我们作为这个老一辈，我们可以把祖国的花朵投出去， 互相报仇是吗？ 不过其实我觉得在线上玩狼人杀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场下当然面对面更有意思，因为是你熟悉的小伙伴，就会有哎，是不是你 故意 的？ 就是我死了，一定是你干的，就会有这种梗。但是在网上的话，就会排除很多场外因素，比如说，闭眼睛的时候听到谁的袖子动了一下，这种因素就不会有了。就要完全分析，就是和你对话的小伙伴的语言当中透露的信息。比如说，我见过有玩狼人杀的高手，他们就会在每一个人发言的过程中掏出一个小本本，然后记住他发言的这个关键信息，比如说，一号会就是每个人出来都会说嘛，然后一号出来说我是一个好身份，我是民级民以上，然后他就会在本上写上一号民或民以上，然后通过后面不断的发言，就是找到他有没有矛盾点，如果他的发言有自相矛盾点，就说明他的身份有问题，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他的狼尾巴揪出来，说明他是一个狼人。 哇 塞，居然玩一个游戏都需要如此缜密的， 活该他是高手啊。是不是、啊、我觉得这种玩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负担了、 是的。 有没有人先跟我讲一下狼人杀的规则？ 悠悠你来，我在你面前我觉得我还是个新人。 其实我除了很擅长玩狼人杀之外，我还是一个很好的狼人杀法官。 哇，就法官好累的，就你要记住场上每一个人是什么样的角色。 对 呀、 啊、 对 呀、 啊、对对对， 我是连一个规则顺序都记不住的人、 啊、 所以大家不请我当法官。 对对，所以说尤其是像比如说有的时候关键的位置的人已经死了，但是法官我呢依然还会演下去。比如说预言家已经死了，然后我作为法官我还会说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你怎么怎么着，预言家然后其实他已经死了。就是要演，其实这个游戏某种程度上也是演戏的一部分呢。 对， 一共分为几种角色在游戏当中？ 其实有好多好多种角色，这也是他好玩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牌和不同的玩的方式和组合， 对， 它有简单的这种类型，最基本的就是有狼人，然后有预言家，有女巫，然后还有很多扩展的这个牌面，比如说像有这个搅屎棍，就是丘比特、丘比特就可以， 感觉好复杂，感觉已经听不懂了。 我 你还好吗？ 我觉得我受欺骗了，因为我之前就是大家一直告诉我说，哎呀，你第一次玩，咱们就玩一个最简单版的，不对，他们告诉我说你现在已经玩了很多遍了，你带你玩一个高级版的。结果在悠悠那里，我玩的是初级版，居然一直，我的高级版就是初级。朋友们，你们骗我有意思吗？ 对，包括胜利的规则也会提前规定好，比如说是民全都死了。算输啊，还是怎么样算输？就是屠城啊、屠村啊这种。 这个好复杂。 哇塞！ 对， 光是规则就有点稍微的有点 hold 不住了。 对对，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都在刷一个什么。吃掉梅子，吃梅子，这是什么狗吗？ 哦，这可能是我群里面，就是对对，小伙伴们自嗨的，好吧，吃掉梅子， 没关系，你们继续嗨啊，你继续。 因为小美以为这可能是就是这个杀人游戏里面的其中 一个 暗号， 不是的，也欢迎大家，对，欢迎大家跟我们多多交流这个玩见面聚会的这个游戏的信息。 看看大家提到了狼人、预言家、女巫、猎人、丘比特、白狼、盗贼， 对对对对对，有很多身份。 还有这个屠城， 对，屠城局、屠边局，这个都是不同的玩法。 哇，你们好厉害。 但其实狼人杀是一个很好上手，我怎么感觉我像一个卖安利的？ 安利给我吧，不太会。 它是一个很好上手的这么一个游戏，就是说， 真的吗？ 就是说你是新手，你也可以玩简单的模式。 是的，是的。 然后你如果是高手的话，你可以玩很复杂的模式。 对。 然后如果新手，你就可以全程装无辜，你也可以玩得下去。 能玩得下去。 对。然后如果是老手，你也 可以用套路，你也可以玩得下去。 那我不知道，就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点什么呢？其实并没有。 你会跟着大家的节奏，其实就有些不管是坑你的，还是真正想帮你的同学们，都会帮助你的。 就是大家发言的时候，首先要说，就我觉得谁是狼人，对吗？ 其实发言的。一般啊都会先说，先表明一个态度，我是什么身份、 哦、 如果这个人上来不谈不聊自己的话，那么就说明他一定有问题、嗯、 有问题了。 对对，因为他要心虚、嗯、他要掩盖自己身份嘛、 嗯、 你想如果我是个良民，我肯定会上来说我是个好人、 嗯、 所以说大家都有目共睹的都会上来说我是一个好人，但其实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套路。 所以在常规的情况下，一轮下大家都说自己是好人。 对啊，这个时候就要看谁就是 比较像坏蛋， 演技有破绽。 对对对，演技有破绽、 嗯、 比如说眼神很慌乱呀、啊、什么的、 嗯、对 哇、嗯、所以就是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表情管理，尽量面瘫一些、啊、 对， 淡淡一点。 如果是在线上说的话呢，就要保证好自己的语气。比如说有人拿到狼人他很激动，他平时说话是我是一个好身份，但他在线上发言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 所以悠悠一定玩得很好。 没有没有，我属于面瘫，就是面瘫玩家，就是不管是我拿到什么身份 么 我都会特别淡定，就是 哦， 没有什么反应。 那我知道我为什么就是什么，我语言上可能是比较的稳定、嗯、但是我的眼神就是不敢看大家，就不敢直视他们、 嗯、 就是他们在审视我，我就乱撒，这边看一点那边看一点，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觉得他心虚了 头 啊、哦、就是我想就是真的想经过今天悠悠跟我们分享一下技巧之后，我能够就是体验一下第二轮的乐趣。 所以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你终于找到自己为什么每次都是第一轮被投出去。 对对对对对，让我享受一下第二轮的乐趣吧朋友们。 所以下次你就要上来先说我是一个好身份。 好、嗯、眼神笃定的看着他。 这、嗯就是第一步， 相信我， 先表明我是良人这个身份。 对，而且你要说我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我是一个有地位。 对、哦、这样的话就说明你不是一个民，因为民是可以随便民是可以随便被推出去的，民是可以挡刀的、 嗯、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大家就会留你一轮观察一下你是什么身份，你就可以活到第二轮了。 哎， 耶、 哎 yeah, 其实这样就是最近吧、嗯、有一个这个综艺 嗯 叫做饭局狼人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对 关注过。 狼人杀有很多很多好玩的玩法、 嗯、 对 对， 然后他们自己好像也出了一个 APP， 然后还有介绍那个狼人杀的规则什么的。 前两天我刚刚玩了一个，而且是一上来就是刚接触到叫做一夜狼人杀、 啊、 就和这个狼人杀界的几位大神一块玩。比如说嗯，正好是参加的那个活动里面有很著名的狼人杀玩家叫做 JY、 啊、 还有少帮主，还有桃子。 狼人杀这个游戏里面也出了顶级的玩家对吗？ 对对，其实都是电竞圈大佬，然后互相转化过来的。但是他们真的好厉害，我一直以为我是北京狼人杀老爷们儿联盟里面最犀利的一个 灵魂人 物。对，没有想到在大神面前我感觉我连三岁宝宝的智商都不如啊，就是赤裸裸的。他们问你什么身份，会说啊我是什么身份，因为完全不敢撒谎，完全不敢撒谎，因为你稍微撒一点谎，他们立刻就能给你揪出来。 他们是怎么 是吗 去辨别的？这就很奇怪了。 那这样有乐趣吗？还各位， 所以就是其实应该是 音乐也是这种、 哦、其实应该是智力差不多对等的人在一起玩，所以我只能和幼儿园的小朋友玩了。哎呀真讨厌。 那我呢就只能在胎教里面玩了吗？ 你的意思就是我们是胎教级别的你好过分 瞬间把咱们两个就拉到了 其实现在就狼人杀出了很多的 APP、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可能会比较小一点。你看就刚才我提到也有说介绍游戏攻略的，我觉得对于我这种胎教级别的必须得先看一下攻略，否则真的就是之前玩杀人游戏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尴尬， 嗯， 就我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就感觉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也观察不出来就是一起玩的小伙伴他们的一些动作神情或者他们的语言，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异样。 对，那可能就是没有天赋吧、嗯、可能 过分 我其实这是有套路的，玩多了就会知道有套路的。 嗯， 所 以对我来说我是一开始最好静静的看着大家玩，对吧？ 先学几轮观察观察，对， 是的， 或者像我一样多被杀几轮你就有经验了。 你这是属于就是血泪铺出来的路啊 是啊，就是可能以后大家再说哎，他反正每一轮都是被刀的、嗯、那直接就不跟他玩好了，反正也提升不了什么技术含量。 哎， 所以刚刚我提到的那个一夜狼人杀其实还蛮适合你的，因为它只有一个白天和一个黑夜，就是只第一个黑夜结束以后 白天就要投出一个人，然后就结算胜负，所以是不会有人被投出去淘汰，在旁边就没有事儿干了的、哦，大家就全都会在场上。 不会存在服务员了， 是的， 这个难度会更大吧？我觉得 其实还好了，就是会有点乱，那个很有意思 啊、 嗯。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尝试一下， 对，叫做一夜狼人杀。嗯， 那其实除了狼人杀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好玩的聚会游戏要推荐给大家？ 有啊，刚才说到了有你画我猜，也是一个相当魔性的游戏。 是 啊，小美终于乐起来了，终于知道这个游戏了。 有一个就是我玩过的游戏，你们先聊着，我先找一下我的画作给大家欣赏。 那我就 所以你也是个灵魂画手吗？ 我们俩现在突然对任何话题都不感兴趣了。 哎，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由于羞耻心作怪，我是不是已经把它 删掉了？ 我们先聊啊，这个你画我猜，它的规则其实就很简单了。 这个应该大家都熟悉了。 我们聊社交游戏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游戏，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在线上嘛，大概一般来说是四个人一组，好像 是的、四个， 然后轮流画。 对， 然后每个人都来 互相猜倒计时 什么 之类的， 看看对方画的是什么。 对， 给大家找一个图，你画我猜。这个你看完，这个、就是钻石嘛， 钻石， 这个就是特别不灵魂的。 这应该是你画的吧，小 美？ 但这个大家能猜到是什么吗？ 跳海？ 跳水吗？ 跳水，跳水。 四个字，游泳馆。 十米跳台。游泳馆 并没有正确答案啊， 游泳馆， 看看大家能不能。 四个字， 游泳馆。 水立方。 水立方是四个字吗？请问。 水乐一方。 这应该是，哎，算了，我们 你自己都忘记了。 就突然觉得自己的智商被自己挖坑了。 有灵魂的画作吗？ 啊， 可以找到吗？ 我暂时还没有找到，但我有印象，就是当时，因为我以前经常跟群里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这个你画我猜，然后当时就有一个灵魂画作是。叫那个词也特别的葛，叫做 gank，、就是打游戏的时候的 gank。然后呢，对，当时画画的那个小伙伴就是画了一个，哎，像上一道，哎，像中间一道，哎，像右道，其实就是三路兵线。然后，哎，在中间画了一堆就是行进轨迹之类的东西。然后当时只有我看了出来，我觉得 看出来的， 就是看起来就像那个兵线，然后。在中间游走嘛，那个 你看到三条放射线，可以把它就是自动联想到兵线， 对， 一定是一个这个 L O L 或者是 是的，是的，是一个撸狗，是一个网瘾少女， 对，一定是个资深玩家了。然后我也找到了我的灵魂画作，给大家看一下，不知道这个摄像头，看这个吧。 哦，跟我想的不一样，你画的蛮好的，我觉得。 大家看到吗？等我切个摄像头哈。好了，这是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啊？就上面画了一个，张彤能看到吗？ 我看不到。 就是画了一个女孩。 这个杀手不太冷。 哇，你很厉害！就我画的很好，是不是？ 画的很好，你把灵魂画出来了。就是小女孩抱了一盆花，然后有一个 chalk， 是不是？ 是的。 哎。 啊，所以那个 choker 应该是核心， 对， 还有那盆花， 是的， 对，证明一，主要是我可能智商高吧。 如果要是你们画的话，你们会怎么画呢？ 画的话也是挑几个关键词， 差不多吧，对， 对， 我可能会再画一个大叔。 哇，那你这个字太复杂了。 哇，我可能是简笔画，就是一个火柴人的身子， 然后 上面画一个帽子，然后一个墨镜，对，然后抱一盆花，一个拿一个枪。 哦，我是画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圈俩点一个 对对对，是这样的。 就是在小时候有一本正式出版的书叫做儿童简笔画，然后买回来一看，翻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火柴棍， 发现自己那个也没学通。 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我画人类全都是火柴棍的造型。就是圆圆的脑袋，然后一混着。 他们难道不会责备你吗？ 而且就是他人物的躯干大概是一个类似三角形的这样一个形状，你知道吗？就在这个主体上面会长出来手和脚，手胳膊和腿， 甚至还不一样 长。画风非常的复古和怀旧。 还有没有？就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画作？ 其他的画作就没有这个 就那么灵魂 了 啊！ 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我们画一个什么吃鸡腿是什么东西，然后。画的那个鸡腿吧，那个形状特别像一个大 大腿，然后是鸡腿上面不是有那个 是人类的大腿吗？ 鸡皮嘛。然后当时画的那个小伙伴画完了以后，大家就说这个是腿毛。 你们居然还画鸡皮， 我也想到了腿毛， 特别特别好玩。 突然觉得一下子不敢正视鸡腿了呢。 而且我觉得鸡腿上面的皮应该画成颗粒状才比较像鸡皮吧？ 对啊，但是就点在那儿，大家就说这个是腿毛吗？就有好多这样的。 我们能聊一些阳春白雪的话题吗？ 好，我们换一个话题。我 是的，是现在也没有时间聊了，现在已经北京时间晚上8:29了。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稍后回来，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啦。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我们的优舞乐山，再次欢迎悠悠。 欢迎悠悠。 Hello。 刚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两个游戏，一个是狼人杀系列，然后一个是你画我猜系列。 是 就在刚才就放片花的这大概一分钟的时间里，我又给张彤看了一幅我的画作，然后他居然不假思索的就 回答出来了。 是看我画的太好了、 就是、真的，你画的还挺形象，就是把关键词都画出来了。就或者说你的理解比较浅显。 过分，你有本事你拿出你的画作。 那个我只适合猜。 就是下次你出现在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必须带上你的画作，否则不让进门。 好，我怕我带来画作之后依然进不来，因为可能小美觉得自己的画工受到了 diss， 可能画得很好。 张彤同学， 哎，从5号降成6号的是吗？ 6号还真有人占了，7号是我，8号。这个数字我还 我就排明年了是吧？ 我再想想吧。给大家介绍第三款游戏 啊， 有没有提名的？ 提名的你画我猜狼人杀，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就是你们玩过没有，还有一个跟你画我猜有点像，叫你演我猜。 有 你 真的太给我面子了 啊！我真的是我们是玩过，我觉得确实很有意思的一个。 是的，我给找找你演我猜， 这也是特别适合聚会的一个游戏。 你演我猜好像还可以唱，是不是？ 是的 、 但怎么演啊？开摄像头吗？ 你知道，我先说一个我最就是比较就是有意思的一点哈。有一次呢，就是有一次就是有一个朋友吧，他抽到的题目是那个过火。 过火， 对，张信哲的一首歌过火。然后呢他就指着我说他的成名曲，让大家说过火呀。然后就猜透了，我就当时一脸懵，我说、为什么哦，因为我长得像张信哲。 哇，我感觉无意当中就接受了他的自夸呢。 对啊、 对对对， 是吧，张卫健同学。 我还是韦小宝是吧？ 我朝阳北花泽香菜不服。 你们两个， 我朝阳区韦小宝也不服。 我得赶紧想一想，同志们，大家觉得我长得像哪位长得比较好看的呀？ 还有加一个限定词，好看的。 大家觉得我长得像哪一位比较好看的人 吗？那可能就是左小美吧。 哇， 我觉得她特别美，对， 你好套路哦。 对，我是不是可以升格成一号了？ 可以的， 有希望。 好，我们聊回到我们的游戏当中。 你演我猜，怎么演？看摄像头。 其实我是现实生活中玩的， 对，就是现实手机版的这个。为什么我什么都玩过？手机版上面它会给你提示关键词，然后一边的人就要演给另一边的人看，然后另一边的人去猜，大概是这样的形式，所以就会特别欢乐，而且因为时间很紧张，然后猜不出来的时候就说过过过过过， 对， 就是跟这个你演我猜有一些像的。我又想起来一个游戏叫做《疯狂来往》。 啊，就是猜词的游戏。 对对对 对， 然后你可以利用你的手机把它横屏上来，然后就上下 摇一下， 对， 就换词儿了， 方便。然后经常就是在同学和这个朋友之间， 在课间可能就会玩一下的， 对，就可以玩一下。 时间因为紧凑，而且确实这个游戏也是讲究速度，而且确实就是头脑风暴的，能够让大家调动起来积极性的一 个。大家可以看啊，就是分为不同的这种牌，就比如说有的是这种知识百科类的，还有的就是什么文学知识，或者什么音乐知识，或者什么流行的明星， 对， 一些就 分得很细致。 对，但是你们就有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情况，就玩的时候非常的，就是如履薄冰。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 因为这个才是张彤今天说的是暴露智商的 逻辑类的。 我曾经跟一个真学霸玩这个游戏，当然我是看着他玩，我当时觉得特别汗颜，因为他玩的是文学类，他那个题又是很难的那种题，然后他基本上每一个都可以答得出来，我当时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哇， 你可能只能当一个后勤人员了。 就比较的暴露知识面， 就是这个有点欺辱了。这个 你要跟他 PK 别的，为什么要跟他拼文学呢？ 对、 但是我记得在办公室玩过一次，然后和一个同事玩嘛，然后那个题叫做木村拓哉，然后我就答出来了，当时整个办公室为我欢呼 欢呼雀跃，说这个都能答得出来，但是对你来说小菜一碟。 是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可能办公室里面都是就是这种那种领域的大大，你知道吗？ 明白。 可能对这种流行文化可能是不太了解，所以他们觉得猜出来一个明星很 不容易。那所以说悠悠你最擅长的领域啊，那悠悠说我什么都行。 起码就是动漫这个领域 肯定是 也不敢夸下海口吧，万一明天就被打脸了呢。 明天就发现悠悠咱们玩牌疯狂来往吧，然后开启了录像模式， 结果过 这个游戏还有录像的。 是 他在一盘结束之后会回放一下你的录像， 对， 所以有时候会发现因为角度原因会被拍很久， 对，所以结束了很多的表情包和结梁子了就。 是的，所以这是一个容易有劲的游戏， 是 如果不想让就是和小伙伴轻易的友情狗带的话，一定要注意好机位，然后把手机放到上面一边。 对，不美的不要存。 是的，然后下面一个游戏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把我主要玩的差不多，可能还有的话就是一起玩的话，我想想， 我先说一个， 行， 特别的返璞归真，叫做抓阄。 好， 小美，你今天是多没有话说。 但这个很常玩到啊，大家就是会经常、 就上面你可以设置上各种的问题，或者是各种的规定动作，可以玩成那种类似真心话大冒险的感觉。 哦，对，我刚刚还想说真心话大冒险的。 而且，但是我手机里面下的这个 app 主要是用于购物的时候抉择。 一个疯狂没有这个决断能力的人，纠结恐惧症、 选择恐惧症。 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痴迷有一款手链，就是它可以进行自由的搭配，就是女生应该都知道，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满足女性少女心的这么一个手链。然后我就在想，那么多的珠子，我先买哪一颗后买哪一颗呢？就陷入了深深的纠结。后来我就下了一款这个 app， 把每一个珠子的款式写了上去，然后抓一个阄， 结果都中了，全中了，都得买。 但是你后来你会发现，其实你心里早已经有了答案了。如果你抓出来的不是你自己心里想的那个， 再摇一次， 扔出去，再摇一次， 再摇一次吧。 对对对对。 其实这是一个逐渐印证你心里观点的一个做决定的一个方法，就是自欺欺人型。 是自欺欺人型，包括数那个什么，数那各种什么格子，就是是不是、是不是 他到底爱不爱我，到底爱不爱我， 哪一朵花什么 对摘花朵，双数还是单数， 爱不爱。 这个好像是已经存在于， 你干过这事儿吗？ 没有 啊、 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可能不玩儿。错了， 你走吧。 又从二号降到了又到明年了。今天老给自己下 坑，刚才已经抛砖引玉了，所以大家的玉在哪？ 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你们提到的这个，还有一个游戏也是很像，叫做谁是卧底。 哎呀， 谁是卧底？ 嗯， 打扣打扣打扣。 游戏太好玩了。 对，这个游戏应该是也是特别好上手的。 是 最早在电视综艺节目上看到这个游戏，我觉得哇，真的很有意思， 爆笑啊！那个时候觉得 是， 就有些人怎么描述的这么的不靠谱，然后而有些人就是一旦抽到卧底，大家就为他捏把汗，就觉得你不要说的太往某一个方向去伸展， 对对， 结果他偏偏往那个方向伸展，就大家觉得 完了，这肯定是小命不保了。 对，但是竟然有些人就是听不出来，是不是？这种就比较暴露智商了。 对对对， 但是电视节目可能还会有这个考虑到综艺效果，不知道大家在现实生活中玩这种谁是卧底的话，会不会有一些非常精彩的 题目是吗？ 桥段或者题目？ 我那个时候抽到的好像就是， 哎，你们怎么确定题目啊？ 就题目就是相近嘛，没有什么规定的这个环节。 就是你们的题库会下一个 app， 就比如刚才我们给大家看 的，对，就是一个专门的这种的题库，然后这个时候给各个人分发号码了以后，就会告诉他们一个词，然后这些词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很相近的，只有一个人的词是相近但是又不同的门类，然后这个人描述着描述着就发现，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都会觉得好像有点奇怪，我是不是那个？ 对对对 对， 对，然后你就看所有的人的眼神。人都在飘忽，都是哎，我觉得我是那个卧底，哎，就那种感觉。 所以大家就是会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存在大量的心理戏， 对对， 会疯狂质疑自己。还有一种，我觉得就是在稍微的玩的再多的一点小伙伴里面，可能会增加一个角色叫白板，就这个角色是没有题目的。 嗯， 哇，还有这种玩法吗？ 是的， 对， 我见过一个好朋友，他真的是以白板连赢了两局。 那 是的， 你都不知道，没有，就是你要顺着前一个人， 是 对。 一开始说的模棱两可，但是到二三轮的话，他可能会大致猜测出来， 对，大概猜出来，然后他再去， 然后他就会给你加细节，然后这种人就、 这个、比较适合高端玩家来玩耍。 对对对， 我们两个胎教型的就算了。 小美，我在这个领域还是有一定的建树的，我可以玩白板玩到第二轮。 是幼儿园水平了吗？ 是是是，我是会俯视你的那种。 没关系，我在抓阄界那可是大佬。 我抓阄界可能 PK 不过你。在这个低端领域，不是啊，不是不是不是，在这个基础领域， 谁说我们抓阄是低端领域？ 不是不是，是就是我们的基础领域。 你知道吗？人生会面临很多重要的抉择，有的时候就是一步走错，可能你未来几十年的人生轨迹就改变了。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软件叫做抓阄。 小美的毒鸡汤开始灌了，大家喝饱了没？ 然后发现抓完了，就是你依然不按照他的轨迹走， 总要抓到自己满意的那种位置。 对。 其实就说出来，就是刚才抓阄这个问题啊，其实就是前几年特别流行真心话大冒险。 对啊， 是的， 就是大家。 只不过抓阄是把它变了一种形式嘛，就是这也差不多了，是一个 就是想方设法让你说出你的真心话。 对， 但现在哎，就大家的真心越来越难得。 现在大家不是都会在游戏的，就是惩罚的时候来玩这个游戏吗？ 是是是。 我之前就是玩大冒险，可能真心话我不见。不太记得有什么比较的爆炸的一个效果，但是反而是就是大冒险会有，就真的是有一个男生，就是他拿着就是一束假花去隔壁的桌上向女生告白， 是他是真的喜欢这个女生还是？ 不是不是，就是大冒险。 那这样有点过分。 我原来有一个同学就是在真心话大冒险的环节，然后向隔壁班的一个女生告白了，然后他们两个就在一起了。 真在一起了？ 真的在一起了。 只是为了大冒险而去告白？ 不，就是 真的是 当时 暗生情愫。 不不不不，他们之前根本不认识，然后当时是为了这样，但是后面他们就是告白了以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了，然后在一起之后两个人就发现彼此 是 真爱。 所有朋友一问他们说，哎，你们两个是因为什么认识的呢？ 真心话 大冒险认识的。 然后其他的朋友就说，我觉得他们俩得慌，太不靠谱了。 然后我还有原来的老师，就是我们当时跟老师一块玩真心话大冒险，让老师出门随便找一个迎面的人告白，就是遇到的第一个人跟他告白，然后正好 也跟你们、 不会你们都挂科了吧？ 不，正好那个时候老师的未婚夫过来看他，然后出门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的未婚夫。 哇 塞，对对对，真的。然后最后他们两个就 我是 结婚，然后对平平安安的生了宝宝，特别棒。 哇 塞， 冥冥之中是有天注定。 但我觉得像那种就是为了大冒险而去就是跟异性的朋友恶作剧，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有点过 伤。 对，是的是的。 万一比如说刚才提到那种提到那种情况，万一跟女生表白之后女生答应了呢，你怎么收场呢？ 就在一起呗。 对呀、啊， 稳赚不亏啊。 那就可以试一试嘛，对不对？单身 的小伙伴，咱们散了哈，散了。 多少人借着大冒险的名义来真正的做一个心里的真实的告白，是不是？ 是的。 不过其实耍不开的话、嗯，这种游戏形式还是有点恶劣的。 对。 所以说还是要就是回归到我们传统的这些游戏上面来，我觉得还是比较保险。 缘妙不可言。 又开始鸡汤了。 是。 其实还有很多就是要借助于平台的适合聚会的游戏， 是， 比如说像大家在一块儿之前，因为现在 VR 比较流行嘛，然后之前我就是跟朋友一块儿体验了一下 VR 游戏， 哇哦， 这怎么聚会怎么一起玩？那个、 很有意思， 单独的沉浸式， 是还有一个土豪的朋友对吗？他有一套 VR 的设备对吗？ 那倒是的，就是有一定的门槛，但是我们也有一些便宜的、可以方便联机的一些设备啊。我先说这个 VR 设备，就是当时有一段让我觉得玩的很有意思，就是我要戴上那个头显，然后我要装作我是一个哥斯拉，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都是市民，我就要破坏这个城市。 为什么要这么可爱的一个妹子演 哥斯拉呢？ 对，而且因为他的那个只有头显嘛，所以就是全程就要用头这样去撞，然后你的画面里面都是大楼，你就要看着你的朋友在前面跑，他们是用手柄操控的，然后你就要把大楼的那些砖往他们的脸上拍，对，但你只能用头，因为我是个小短手，这个哥斯拉也是一个小短手，就这样， 只能用头实现操作。 对对对，是的，特别好玩。 但好像好多就是小伙伴会对这个 VR 有点晕，你还好？ 还好还好。 就有人会晕 3D 吗？ 是的。 现在是不是一些就是高端的 VR 设备真的可以做到非常逼真了呢？ 还好吧，现在我感觉技术还没有发展到那么成熟，精度还不是很高，但是真正如果发展到那个成熟的程度的话，可能人会把现实跟虚拟要混淆 了。对对对对， 因为看现在很多的商场里面也会设置那种 VR 体验 机， 对， 你可以就是付费来进行什么一个小时的体验。 是的。 但一般来说我也觉得 VR 机现在就是画的这个高清程度不够，所以我会大部分时间会晕。 你们有就是之前我接到过一个赠品啊，就是把你手机插在那个 VR 眼镜里面， 我体验就是这样。 然后哇天，就是体验效果就一言难尽。 就是好像得缓好几天才能过来， 所以还是要攒钱买好一点设备。 不，其实还有像最近比较流行的是 Switch。对，有很多小伙伴 听说贵工作室人手一台了，基本上 没有，我还没有拜，但是我已经就是用各种小伙伴的 蹭玩， 对，已经蹭玩了很多了。然后我记得当时其实 Switch 也很适合聚会，因为它专门有一个模式就可以就是进入到这个聚会模式。然后比如说大家，我和小伙伴两个人就可以像拳皇格斗一样，我们两个就是要对打。 Switch 还有专门的聚会模式吗？还是说会有专门设计的聚会游戏？ 对，是的，就是聚会的游戏，然后可以连到电视上投屏，这样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包括会和小伙伴 PK 挤牛奶啊什么这种。 虽然我也没有这个入手 Switch， 但我知道就是买了 Switch 的女孩经常就大部分嘛，可能都会买这么一款游戏，叫做一起减脂。这个好像也是可以多人玩的，但是画风又特别适合这个女孩接受， 是的，萌萌的， 清新萌萌的，没错。所以这个像 Switch 或者其他的这种主机或者掌机平台上也会有很多的非常适合聚会时候玩的一些游戏。 对， 我们也简单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虽然这些游戏我们也都那个没太玩过。看这个叫做绝地潜兵，它是讲啥的呢？来，张彤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这个绝地潜兵在哪一页呢？ 看看， 这个我也没太玩过。 对，绝地潜兵，反正就是一款多人游戏了，大家要一起来玩。具体是讲的是啥呢？ 就是这个的话说是只靠自己啊，就是好像就是一个人的话，一个人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玩的， 对，没法玩的。说如果有三个队友的帮助啊，你可能会面对更加惨烈的状况。那到底是 因为它会存在着友军伤害，你可能会被突然加入的队友的降落舱砸死，也可能被他的子弹扫射而死，也可能被他召唤的机甲踩死。算了，这个游戏大家别玩。 这个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听听大家的声音，如果有玩过的可以给咱们普及一下。 是，然后下面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是雷曼，我不知道雷曼你玩过吗？ 这个还是很经典的老游戏。 因为我小时候玩的那款雷曼游戏叫做雷曼英语大闯关，我妈妈给我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英语大闯关。 你又一次暴露了年龄。 啊，反正我是没听说过。 我去查查雷曼玉，真的是，但可能我玩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一款老游戏了。嗯，不代表我老，你们真是的。再看下一个，下一个叫煮糊了，好像是一个料理烹饪类的游戏。 这个你是不是挺有发言权的？ 我没有玩过这个煮糊了，但是我玩过料理妈妈 啊，料理妈妈特别有名， 妈妈就非常好玩。嗯、 是的， 是。然后下面这个叫做魔能，嗯，看起来很酷， 很酷，对，这个画风很，怎么说？我觉得很未来啊。 嗯，再看下一个，下一个游戏叫做火箭联盟，火箭联盟好像人气也蛮高的。 嗯，啊，这些游戏都好酷啊，感觉，但是玩起来是不是很有难度？这个， 嗯，这个好像。嗯，确实有着不小的上手门槛。 那看来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其实掌机类的都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操作的基础的。 对、其实喜欢这种可爱画风或者萌萌画风的也可以选择这个乐高系列，乐高也出了一系列的这种聚会类的游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一个选择。这是基于主机或者掌机品牌的一些游戏。刚才我们上半场包括下半场的前半部分跟大家盘点的是一些基于手机平台的游戏，其实就像今天小优和张彤说的，可能更多聚会游戏会在当面玩，就大家也会设计一些，比如说桌游，三国杀之类的， 是的， 当面玩的游戏，或者是各种的这个飞行棋，或者是玩具游戏棋的这种。 对， 我突然还想起一个，就是叫你有我没有。就是你有我没有，或我没有你没有我有， 咋玩？ 就是说大概也是人多一点好玩，就是大家都把十个手指全举起来，就是我说我体验过，你没有体验过的就要关一个手指，一直关到最后的时候要做一个惩罚，大致就是、 关一个手指，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就是啊，合一个 ，sorry。 那我们现场体验一下吗？ 就大概 我们可以现场体验一下， 对 吧？ 我没留过， 我们就像投降一样， 我没有留过披肩长发。 我有。 那你俩就要稍微的合一个手指。对，你没有体验过的就要合一个。对， 体验过要合。 对，我说我没有体验过，你跟我相反的，你体验过你就要合一个手指。对，咱们就五个吧，咱们就一五个吧，好不好？咱们省时间，你们是就是学会方法就不要再玩了是吗？ 我想不出来。 我没有体验过刮胡子。 那我就得关一个。小美。你的人生好普通。 你们俩吧。 好，我们换一个话题。 我觉得这个就是稍微的可能有些话题可能不适合在节目中说。 是，我刚想的都是 你已经跑到 party 上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游戏玩起来挺有意思的。 我要没体验过，但你们俩都体验过的，我就想 就像蹦极啊，包括什么，我有没有去过南极、北极？ 哇，其实我不在乎坑不坑到你，我就在乎坑不坑到他，所以我只要想一些什么， 我们可以进行攻击一个人。 对，比如说站着。 对呀、 之类的， 你看看， 对，我 会出现这种， 我不懂，我没有听懂，好吧？ 但这是一个比较考验反应力的， 而且这个特别能听八卦，就是听隐私的一个，就是一定要关系熟一些， 抱着这样的心理去玩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 没事，你可以继续说。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可能玩一局，可能一开始不是特别熟，但是就是在一定的度下哈、就可能通过一局这个就 迅速熟。我想想，我没有玩过狼人杀。 那我们俩都得合一个手势。 不，我不承认。 君子游戏。好，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在未来，因为也快到过年了，有一些的小假期，大家聚会起来的时候都可以去选择。 说的非常对。 这是一个可以参考的节目。 就比如说我们在回到家的时候，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的时候， 对， 我们就说姑姑姨，咱们玩个游戏吧，别聊天了。 但我们家一般会选择扑克牌作为玩的游戏，比如说打升级、斗地主、什么抓娘娘、这种。 就每个地方好像是牌，因为我觉得每个地方的牌玩法不一样。我们那儿就 玩 的不一样。哦，我们玩 也有进贡的， 我们那儿勾旗， 我们还玩说瞎话。 对，我们也玩这个。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五二三七五二三四七，反正我不记得，反正就是有一个就是五最大二最小，反正之类的那种玩法，就玩法都不一样，像麻将一样。 其实老一辈的桌游就是麻将和扑克牌呢。 对， 而且经久不衰。 是啊， 是的。 就逢年过节，经常能听到就隔壁传来清脆的响声，搓麻的声音。 这都变成中国的文化输出了，已经全世界人民都在沉溺于这个麻将的乐趣之中了。 哎，就是相信这个小伙伴们也有很多这个聚会的游戏等着跟我们分享，是不是？那这个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通过私信告诉我们，如果有非常精彩游戏的话，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来分享给更多的小伙伴。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又月山，感谢悠悠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悠悠， 谢谢大家。 好， 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漫游咖啡厅，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的应援群吧，好不好？ 56755-6693，五六七五五六六九三。我觉得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下次带着小美，带着悠悠，我们一起来玩一局狼人杀。 好的，那我们可以待会儿就是用 app 互相加一 好友。对啊对啊对啊，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组起来了。 大家一起吧。 就是幼儿园组和胎教组终于集合成了非常强大的一支力量。 结果咱们俩第一轮。 第一轮我们就变成服务， 对，永无翻身。 不要这样，不要丧气，我们要有自信。 好， 好，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接下来节目是青春联盟，会非常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明天晚上呢，我们请到了知名 coser 也是汉服文化爱好者邢云和练语员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聊一聊汉服，而且两位妹子没准是穿着汉服来哟，所以大家不要错过。我是左香梅， 我是张彤， 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拜各位。 拜拜。